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本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29号主席令予以公布。这部法律对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等11个领域的国家安全任务进行了明确，自公布之日起实行。那么国家安全法将以怎样的方式对国家安全进行保护？我们每一位普通公民将如何依法享有保护，并需要承担怎样的法律义务呢？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国家安全事关你我。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21分，欢迎您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今天我们关注的国家安全法是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以154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高票通过的。那么根据这部法律中的表述，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那么如何评估我国当前的国家安全现状，这部法律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会发挥怎样的特殊作用？接下来马上为您介绍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我们新闻广播的两位特约评论员，一位是法学专家、国家行政学院的王宝明教授。王老师您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国际问题专家、博联社总裁马晓林先生。马老师欢迎您。 朱先好，大家好。 很多媒体在报道这部法律的时候，我们看到都用了新国家安全法或者说新的国家安全法这样的提法。那么我们从字面理解，大家首先好奇的是，就是过去咱们国家有关国家安全的立法是怎样的，那么过去又是哪些法律在承载着保障国家安全的功能呢？ 这样的，我们实际上我们在1994年的时候就有一部这个国家安全法，但是当时的这个法律呢，跟我们现在国家安全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呢，应该说有很大区别，尤其是我们对国家安全认识呢，也有个深化的过程。现代社会特别是这个国际这个恐怖主义的这种蔓延滋生，以及这个其他国内的一些影响国家安全，包括国际关系当中一些这个敏感，特别我们东海南海的一些复杂局势，导致我们对这个国家安全呢有了进一步的深刻的认识。因此呢，我们在更大范围里边对国家安全各方面的一些这个权利义务关系，我们法律上把它通称为一种社会关系，进行这规范，明确了各种制度。因此呢，我们刚刚通过这部法律呢，应该说对我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他的决策提供一些最基础性的工作和这个制度支撑我们这个国家安全的这样一个有效高效的这样一个运行，最终呢保证国家安全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有重大的意义。 这个新的国家安全法，我觉得相比20年前那部的话，从内涵外延，我觉得这个涉及的范围都有很大的一种变化。因为20年前我感觉相比这个新的国家安全法的话，那个旧版的这安全法更中观一些，甚至更多微观层面。这次是我觉得是中观以上宏观的东西啊，实际上是应该说经过20年的这个发展，国内外的形势都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个安全的概念啊已经有了这个巨大的一种提升啊，这个而且丰富。那么这种情况下呢，特别是咱们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以后，有了这个维护国家这个不同领域啊这个整体安全的这个执行机构以后，那么需要我们匹配一个与之这个相适应的一个法律啊，那么这样的话也实际上是推进我们依法治国，包括这个对内治理、对外治理的一个法律保障和法律依据。这种情况下啊，就是顺理成章的出台了这个新的国家安全法啊。那么我们对比一些这个条款细节，你也可以看出有大量的这个新的内容啊。你像特别突出的是比方信息安全方面的，我们海外利益保护方面的，包括外空的发展的，就我们权利，就是对我们的主权利益的这个边界有做了很大的这种延伸和拓展。这是我觉得它具有这个跨时代意义的一个新的法律的特点。 两位刚才都谈到，包括我们都有目共睹， 包括我们国家，包括世界很多国家，现在各种涉及国家安全的挑战可以说层出不穷啊。王老师，您是研究这个领域的，研究这个应急处置，研究国家和公共安全。那么在国外的司法实践中，其他国家有没有专门设置一部国家安全法？有没有这类的法律？还有就在执行国家安全行动的过程中，有和没有这部法律会有怎样的不同呢？ 当然是我们那个现代的治理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实际上提高我们现代的治理水平，或者说治理的现代化，其中包括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到的，我们要推动国家的法治，这个整个法治建设的这个进程。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刚才我们两位都谈到了这部法律呢，国家安全法它的重新修订颁布和实施，对于我们保障国家安全呢，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制度的保障和依据。以后我们再对这个国家安全方面发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事件、行为，我们都有一整套法律依据来进行处置，最终呢，会对这个国家安全的保证呢，会起到很好的这个一个保障的作用。那么说到这个国家安全法呢，其实西方国家当然也都会有，我不是专门做这个国家安全法律方面的研究，但是我的研究领域呢，可能涉及到这个方面。这个应急管理呢，跟国家安全呢是息息相关、密切相关。就是说，当我们的应急处置发生这样的问题，控制不住局面，有些时候就可能影响到我们的国家安全。那么我查了一下，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熟知的，到了美国的2001年的时候，911事件发生以后呢，到了2002年，第二年。美国呢就在国会里边签署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就叫做国土安全法。它的这个法律呢，其实就把美国的其他历史上从1940年就开始在这个国家安全方面颁布了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法律。当然我查阅了一下，它最主要的还是一些这个信息安全的、计算机这个网络安全方面的一些立法。美国这个国家呢，它这个立法因为每天国会呢都在通过一些法案，所以它这个法律是大量的。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也想说，我们这部国家安全法呢，其实里边涉及到了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就是说这个关于网络安全的问题、信息安全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这方面，我前不久呢也专门做过一个课题的研究，那么实际上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尤其是立法还是薄弱的，特别高层的立法目前还没有。国家安全法它涉及的这11个方面的国家安全问题，这个信息安全这个方面的立法呢，我们国家还要加强。好在由于我的工作职责所在呢，了解了一些更多的情况，国家呢在这个研究领域已经立了项目，对于这个信息网络的安全以及这个法律的建设呢，专门有重大课题呢，马上就要启动来研究。 刚才马老师您也谈到，就是纵观这部新的国家安全法，它的内涵和外延都进行了拓展和延伸。刚才两位也谈到，就是11个领域，总结了，比如说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等等，有11个领域的国家安全任务进行了明确。那么对于当前我们国家面临的这些安全的这些威胁来说，当然有传统威胁，也有新型威胁啊。那么这些威胁当然都很重要。马老师，如果说就我们当前面临的威胁的急迫程度来说，以上这些威胁能不能进行一个排序呢？ 可以排序。我个人认知的，比方说政治安全是第一位的，就是实际上我们国家的这个政治制度啊，社会制度。包括我们这个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各种来自境外的这个敌对组织的一些不友好国家的这种系统性的这种煽动颠覆，简言之就是咱们一般说的叫试图和平演变。那么实际上直接威胁到我们执政党的这种安全，我们现有的国家社会主义这个制度是不是可以能够稳定，可以长治久安。第二呢，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这个经济安全，那就大量的就是说这个维护我们国家的，比方说外贸啊，我们海外投资啊，我们人员的安全啊，包括我们大型的企业、国企、私企的，比方说一些自由知识产权啊，还有我们像这个比方公平交易等等。那么实际上是经济是支撑我们这个国家经济实力的这个整体实力的最核心的东西。说经济安全不能保障，还有这两天比方说这个股市大起大落，这都是非常一个是关系到国家的这个整体的经济运行的这个良好的这个态势，还有我们这个经济运行的这种秩序，还有就是大量的我们公民的这种财富的这种保值。那么应该如果出问题的话，那就不是经济安全问题，那是整个社会安全和这个国家安全的问题。 还有我想的话就是信息安全啊，所以互联网时代、移动时代，我们的各种这样就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这个方方面面安全重要信息啊，对吧？因为这个公民中的这种缺乏教育啊，缺乏这方面这样的这个力量啊，这种无意的这种泄露，还有就是一些敌对组织或者一些一些商业组织为了出于暴力的目的，包括一些黑客啊，甚至我们的比方说互联网的系统啊，我们从我们的移动终端的后台进去啊，攫取大量的这个威胁国家这个信息安全的这些行为的发生，应该说呢啊，包括我们军事情报等等，我觉得都是可能现在面临的是最严峻的，因为他们都比较新，而且确实比较迫切。 先补充一下这个观点啊，就是说刚才主持人谈到了这个国家安全这十一个方面的能不能排序，我有些不同的看法，就实际上我们传统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现在我们新增加了一些这个我们最近开始关注的一些领域，尤其是网络，甚至还有其他的一些信息安全方面的问题。实际上这些这个分类都是我们这个国家安全这样一个科学的学科，这个学科它是一个综合的交叉的学科，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那么这些分类实际上是我们主观的一个划分。你比如刚才谈到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啊，把它排序在前边，实际上我们不能忽视后边的，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网络安全跟这个信息安全的问题，实际上这影响一个国家政治安全的这些事件也好，或者说国外的一些想颠覆我们中国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图谋，通常呢可能是通过信息系统，通过科技的一些这个高科技的一些手段来实现的。所以说对于一个科学研究来讲，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安全把它细分为十一类，我觉得我们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说我们原来关注不够，研究不够，这个或者说我们投入的力量不够的这些领域和方面呢，我们要更加的足够，一定要统盘的来看这个问题。这些是一个方面是相互交织互相交叉的，所以我们把它称为一个综合的学科，各个学科通过它真正的科学的用这个大数据的手段，现代科学技术的手段和设备来进行更精准的这些研究，把它汇在一起，最后来判断来评估我们国家总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军事、国防方方面面的这些安全，这哪个方面我们面临哪些挑战，最终呢我们要让它防患于未然，才能实现一个国家安全的这样一个局面。 两位都谈到了我们目前面临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的一些威胁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这个国家新安全法其中提到的一些具体的领域呢，还有一些新亮点，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就是至少看起来比较尖端、比较浪漫、比较充满挑战的比如说法律中明确指出，国家坚持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国际海底区域和极地要增强安全进出、科学考察、开发利用的能力，要加强国际合作，维护我国在外层空间、在国际海底区域和极地的活动、资产和其他利益的安全。这些好像超乎我们寻常的这个能够到达的这些领域的安全，又如何理解？这些权益又如何维护呢？ 我是这样理解，我觉得过去像这个飞得更高啊，潜得更深，跑得更远。他在几十年前，他超越我们的这个物理能力的，咱们实际国力达不到。啊，探索外空啊，比方说我们下潜的更深啊，包括一些比方说属于国际的一些空域，那么实际上在我们能力不及的时候，我们意识往往也是没有办法，或者是当我们意识想到的时候，我们能力还跟不上，这个有心无力。那么现在实际上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三十多年的积累啊，我们就说从技术、从制造啊，实际探索的能，就是这种外太空，包括深水探险能力，我们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就是我们从能力上去保障了。那么现在把它纳入法律体系，就相当于说国家的这个领导部门、政府是你承担这样的这个责任，你有法律责任在确保我们在这些国际竞争的环境中啊，要确保我们国家主权的安全，确保我们国家的这个利益的安全，确保我们的设备，确保我们真是这个拥有其他国家相平等的这种权利的这种实现。是从法律上来讲，实际上是我觉得赋予国家一个新的非常严峻的一个挑战和使命。 王老师， 对啊，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国家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呢，现在我们国际的地位越来越高，那么我们不管是太空这个探索，也不管是极地的考察，包括深潜，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些比如南北极的情况，我们现在 在南极可能考察团啊，这个考察站我们设多一点，时间也比较长。那么这样的一些活动，实际上都是在进一步国际竞争过程当中，中国增加更多的话语权，制定规则的这样一些权利。那么跟这个国际社会做一个平等的、友好的，我们这部法律里边也写到了诚信的、相互协商利益这个共享的这样的一种机制。那么如果我们这方面的这个国家利益不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考虑，那么国家进一步发展那种外向的扩张的那些新的增长点支点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当然所有这些方面呢，实际上我们的国家安全，我们面临的这个挑战也好，面临的形势可能也就更加严峻，尤其是比如说的外太空的一些情况，各种人造的天体在这个整个外星空间里边呢，实际上我们中国跟一些发达国家比起来，可能我们目前占有的资源还不够多。那么根据国际法的一些规定呢，像南北极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都叫它无主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地域，这些地域呢，原来国际法规定就是说是它有个先占的原则，谁呢？先占那儿，实际上在那儿这个管理有居民，然后他可能，比如说我们现在跟这个南海的很多争端呢，我们就找出很多证据来说，我们早就在那儿进行管理，有居民，这时候就是我们的领土或者领海。那么这些外生空间这个问题就更加的复杂，可能会有些国际公约，但是总归说在外生空间整个的涉及的国家安全，很可能是在本世纪甚至在下一个世纪更长远的一个时期里边呢，会有更大的国际竞争，甚至有军事斗争的这种基础呢，都进入了这些领域。因此呢，国家放眼未来的全球的发展和国家的利益，在这个方面呢要加强我们国家安全方面的考量和这个工作，应该说是非常有前瞻意义的。 其实说到维护国家安全，应对上述这些威胁，不管是传统的还非传统的，可能作为普通人首先想到的是国家有军队、有警察、有安全部门、有技术部门啊，他们是保卫国家安全的一线力量。但是也有听众问说，没有这部法律之前，或者说旧的那部法律执行的时候，他们不是一样在履行职责吗？那么有这部新法之后，对他们的工作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我想的话呢，一个是他们对这些执法部门他们的就是说职责范围大大的拓宽了应该说也丰富了，更加明晰了。因为在过去的按那个旧的法律来讲呢，我前面讲了，它可能更多的是中观就涉及不到其他的像超越他们这个熟悉领域的一些范围。那么现在我觉得随着这个全球化、经济化、互联网化的时代，实际上通过这种法告诉那些这个执法的部门，你的工作的这个难度加大了，你这个关注的范围拓宽了，甚至你这个有可能就是说对你工作带来挑战的这个当事方或者叫肇事方也多了很多。这其中包括我们这种就是说这个个人自由、这个国民自由大大就是说提升以后的这个每个公民有意的或者无意的可能会违反了国家的这个安全。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觉得是它实际上是对这个执法部门的职责的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扩清，也是赋予他们更重要的一个使命。当然我个人认为这还是一个相对笼统的国家安全法律，应该比较国外像美国、日本等等国家来讲，我们应该围绕将来这个11个领域还有更细的比方分类的专门的法律安全法，这样的话才能做到我们这个大网之下有小网，才能确保我们在不同领域的这种国家安全的这种得到保障。 对，听众朋友们关心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说我们实际上以前1993年通过的这个国家安全法呢，被我们现在修订了。那么原来那个国家安全法呢，它主要要解决的一个就是我们目前去年年底下半年通过的这个反间谍法，它的一些内容就是反对外国这个势力派间谍收集我们各方面的情报，企图颠覆我们的国家和政权，这样的一种这个立法的目的。那么反间谍法呢，基本上取代了这个以前那个国家安全法的这样一个立法的这个要解决的一些问题。那么新的国家安全法，刚才我们已经反复的强调了，我们着眼一个新的国家安全观，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以后，我们呢国家 安全面临的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听众朋友们可能还要关心，或者说4月15号每年呢它就是一个国家安全的一个宣传日，宣传教育日。那么以后每年这一天呢可能我们要加大这方面宣传。实际上平时我希望就整个社会呢要更加多的来了解这部法律。比如这个法律呢它现在从全面的从这个国家全国人大、国家主席、国务院到地方人大以及国务院的各个部门各个层次，它的职责范围呢都列举出来。这是以前我们这个国家安全实际上它是一个整合各种资源，尤其政府管理的资源甚至国防的资源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以前我们没有这么明确的认识，现在这种认识提高了。我还要强调的是这部法律还看到了我们整个要如何动员社会的力量，要求我们的广大公民社会团体以及各个机构都要有更多的国家安全的这样一个意识。甚至呢在特殊情况下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义务，比如说公民你如果积极发现线索，然后呢提供给有关部门，消除了一些国家安全方面的隐患，或者是侦破了一些什么重大的案件，这个时候呢国家还会给予奖励。那么我想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前不久最近几天呢在美国华盛顿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华盛顿市的它的这个一个海军工厂一个公务员向这个有关那个国安机关呢报案说我听到了枪声，结果呢有关的国安这个机构呢就去使劲查了好几个小时，最后没有查到。但是呢有关的机构呢并没有追究说这个公务员你报了一个假案，因为这国家安全方面我们不可疏失。那么我们国家实际上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前不久呢我们也公布了几个间谍案，实际上都一些公民他不太了解国外那个不好的那些势力，居心不好的，然后通过网络通过其他的这个电子信息化的信息让他到我们一些军事管制区去照了一些相，自觉不自觉的就当了外国人的间谍，然后最后我们国家也追究他的责任。类似这些问题提高我们国家安全的这个理念，提高这种警惕，实际上都会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 两位刚才反复提到这部法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将不仅仅是国家和特定部门的事情啊。那么既然这部法律把保护人民的安全作为一个宗旨，我们每个人都会从中受益，当然也需要承担义务。那么具体来说，我们的生活中会不会遇到需要咱们个体需要普通人挺身而出维护国家安全的情况，还有当自身安全和国家安全需要权衡的时候，您又会作何选择？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天天谈，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谈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本周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表决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29号主席令予以公布。这部法律对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等11个领域的国家安全任务进行了明确，自公布之日起实行。那么国家安全法将以怎样的方式对国家安全进行保护？我们每一位普通公民将如何依法享有保护，并需要承担怎样的法律义务呢？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国家安全事关你我。 北京时间12:44，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再为您介绍一下在直播间的嘉宾，我们新闻广播的两位特约评论员，一位是法学问题专家，来自国家行政学院的王宝明教授，另外一位是国际问题专家，柏林社总裁马晓林先生。那么说到国家安全法跟普通人的关系，这部法律对公民组织的义务和权利做了规定，包括及时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在国家安全工作中需要采取限制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特别措施的时候，应当依法进行，并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实际需要为限度。同时还规定，公民和组织因为支持协助国家安全工作导致财产损失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补偿；造成人身伤害或者死亡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抚恤优待。不知道两位从中读到哪些重要的信息？如果把上面这段法律条文的表述翻译成更加通俗的语言，那么涉及国家安全方面每一位公民的权利义务和行动规范又该是怎样的？ 通过对这部法律的这个初步研读，我理解就是说呢，它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国家是我们大家的这个共同的家园，命令共同体，国家利益就是我们大家的利益啊。我们大家可能平时觉得我们跟国家的关系 非常的这种联系很脆弱。但是当然想到，我无论是政治利益、经济利益，还是信息安全利益，军事国防利益，都关系到每个人的这个生存与发展。所以呢，我们每个公民都有义务来协助执法机关来保卫我们国家利益啊，使我们国家也不受损害或者是受损害程度说的最小。那么这部法律，我觉得它还非常透明的告诉了公众，执法机关在维护国家这个安全利益的这个情况下啊，会经常会可能采取一些特殊的，就像大家看电影一样，007啊，或者美国，比方说中央情报局啊，他临时比方说，哎，我要借用一下你的车，对不起，我要上你家房顶要去啊执行任务，那么公民就有义务配合。啊，就有义务配合。当然，在这过程中啊，因为执行公务，公民的比方说财产受到一些损失，公民有权啊索取这个补偿。政府而且我们执法机关依法也应该给予补偿。实际上，我觉得这一点给大家讲得很清楚。也就是因为实际上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今后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的部门执法都是第一是依法的，第二也是透明的，第三我们也是应该说呢，本着一个就是说不损害我们公众利益的这样一个原则来进行的。 对，我们通过这部法律的同时呢，实际上全国人大还批准了一个国家这个向宪法宣誓这些官员的一个誓词啊，这个宣誓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我想这些制度实际上大家看一看我们国家的宪法里边的宪法关于公民义务的规定呢，第一条就是要维护国家的安全，保守国家的秘密，这样的一些规定。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些规定呢，就是说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我们传统上政治学讲的一个国家呢，它有三个要素，一个就是这个国家的政府，再有就是国土，然后呢就是它的人民。那么你这个国家的人民要想有一个安居乐业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环境，国家安全是第一个需要关注的啊。所以说在国家安全方面，每一个公民每一个机构都一定是有他的义务的。那么这些义务刚才我们马先生已经谈到了，就是法律呢有了明确的规定，实际上在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这样的一些比较重大的严重的问题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国家有关的部门需要我们公民甚至机构来这个配合。这个在法律上通常我们把它叫做公务的一个优先权啊，一旦需要征用车辆或者其他的财产，同时有些时候需要公民呢，你用人生的一些行动来配合。有些时候不是说这个国家呢机关发现这些事情，那你个人发现了，你有很好的一个政治敏感性，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了，一看呢有这个外国的间谍在窃取我们的情报，同时呢你又可能会制止，能发现要举报，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我们的公民都是有义务的。当然有义务的同时就对应着你的权利。如果说因为这样的事情为我们的国家捐躯了、负伤了，那当然国家要给予抚恤，甚至我个人以为，按照我们关于这个烈士追认的办法呢，虽然他不是这个国家的公务人员，是不是能也给他作为这个国家的一个功勋，这个烈士的这样的一个荣誉的称号？当然，这种情况不是说凭空发生的，但是制度上做这样的一些规定呢，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两位谈到就是个人与国家安全的这个权利和义务，那么个人其实谈到权利和义务的话，其实跟大家对这部法律或者这方面的法律规定的知晓是分不开的。刚才王老师也谈到新国家安全法规定，每年4月15号叫做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法律中写到呢，要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其实实事求是讲，看到这句表述，大家可能直接会联想到的就是说，比如说到这一天各种宣传展板啊，甚至是有一些横幅，或者说有一些讲座，但是这种宣传的方式总体来讲让人觉得还是有一些简单直接、司空见惯的这样的一种感觉。联想到前些年不断的有报道说，我们包括我们节目也曾经关注过，比如说有一些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啊、公务员、公司职员，甚至他就是这个学生，这个叫什么军事爱好者啊，被境外的情报机构收买或者利用，为他们窃取情报。有些人被抓获以后说自己是蒙骗的，被蒙骗了。当然有些人是属于一种狡辩，但是确实有一部分涉案人员是属于被利用和胁迫的啊。那么对于国家安全的认识，对于个人，对于公民的这个义务，两位觉得怎么样做好宣传才能更贴近普通人的理解，让大家感受其中，就是说感受我们真正身边确实存在着一些威胁，怎么样的宣传方式才是好的？ 我觉得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首先要避免那种形式主义的宣传，或者说我们虽然规定了4月15号是一个这个宣传教育日，但是我们不能仅局限于这一天，我们才了解，才去广播，才去贴一些这个张贴的一些宣传的这个图片、画册等等。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公民、整个社会呢，了解到这个国家安全呢是跟每一个这个个体、跟每一个机构、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你要不要觉得他那个国家安全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作为一般的老百姓，我自己我的日常生活不搭界，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的。前面我已经谈到它的这个重要性，所以说我特别想借着电台我们这儿办这个节目来呼吁我们这个法律了啊，我特别注意它的这个第七章有一个附则，附则里边说本法呢第84条哈、啊。本法是自公布之日起就开始生效的，那么公布了以后，说这个法律今天已经开始生效了。我的建议说，尽管法律它本身比较苦涩枯燥，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能不能没有太长，就那么3-4页，一共84条，好好的来读一读这个法律，好好的对照对号入座的看看我在这个法律里边有哪些权利，有哪些义务，应该做什么。你是机关，你是个人，你是团体，那么这个时候我想让这个法律深入人心了以后呢，才真正的能让我们的国家安全法起到它应该起到的作用。 嗯，好。 由于这个历史原因吧，包括我觉得咱们这个阶段性的整体的这个教育素质，中国的应该说大部分的公民啊，都是存在某种程度的这种法盲的这种现象啊，并不是熟悉我们所有的这个领域的相关的法律。那么这点上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刚才我王教授讲的我完全同意啊，这个教育呢不能要持续搞啊，要没有这种缝隙的要进行搞。你比方说从小学走出校园内，你一个合格的一个中学生啊，你应该掌握哪些法律？你到单位以后，那么作为一个你进入这个工作岗位，那跟你相关的国家的安全法律，当然还有其他的法律，那都一个你要成为一个合格的职员，避免将来比方说给国家安全造成危害，避免将来给国家的给你所在的这打工这个单位造成什么损害的话，都应该有相当的教育。在于国家，我觉得应该以多种形式，影视剧啊、广播剧的方式啊，做一些案例来 实 力 教育， 实力教育。 通过两位的分析，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真切的感受，就是这样一部新实行的法律，确实让所有人看到的是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定态度，也是国家长治久安、长久稳定的长远信心。那么有关这部法律的落实和理解，将会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我们维护安全能力的建设的过程。那么将来国家的安全方面的维护将更加专业，也更加高效。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两位嘉宾，我们明天再见。 期待，变幻不停的画面，多少意外，心中向往的地方有多遥远，漫山遍野的春天何时到来。 是北京市。